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12月2日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11月30日盗用联合国安理会名义，重又炮制了恶毒的对朝制裁决议第2321号。所谓的制裁决议一经通过，美国就立即指使白宫发言人声称，那将是一种北方未曾经受过的方式的施压等，令人耻笑。而日本也指使官房长官声称，要努力做到决议的全面而严格履行等，装腔作势。尤其是朴槿惠这个行尸走肉集团，已在深夜发表所谓的声明，表示什么热烈的欢迎等，并伙同美国和日本进行追加的独自制裁活动，还有一些早已习惯于盲目追从的成员国也没有主见表示同意。声明指出，我国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对朝制裁决议，并认为这是对朝鲜史无前例而极其毒辣的挑衅。如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这项制裁决议的理由是我国拥有核武器和火箭，那么我们的原则立场就是其元凶美国首先要受到最强有力的制裁。朝鲜军民将以超强硬对抗战来彻底粉碎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穷凶极恶的制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如果美国继续提出荒唐的借口，蹂躏我国主权，全面否定并威胁我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那么它将引发我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应对措施，还将产生破坏美国安全和严重损害那些参与制裁的国家经济利益的逼急性结果。声明指出，我国军民将使保卫国家安全与和平的加强自卫力措施，震惊世界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以及飞跃的宇宙征服斗争，都趋向并服从于粉碎敌对势力蠢动的全面对抗战。声明强调，世界将清楚地看到这项严重侵害我国最高利益的制裁决议所追求的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是绝对行不通的。